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在第一段串烧主角就是钢琴这件乐器，有几段都是我们特别熟悉并且觉得非常非常好听的钢琴曲，就在这一段串烧当中，包括此刻我们正在聆听的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那今天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串烧，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帮助你来实现的串烧的主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即时，都是我们的听众群。 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这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主角钢琴的串烧。所有的这些钢琴的小品，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聆听钢琴作品的时候会选择一些像钢琴协奏曲啊这样的大作品，但今天这一段串烧全部都是最最纯粹的钢琴独奏的曲目，包括梦幻曲，包括我们熟悉的爱之梦，很多很多都是最熟悉的旋律。其实有的时候把这样的旋律集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件乐器它的魅力。那在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就是纯粹的钢琴串烧。 Thank you.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正在国博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展览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令参观者深受鼓舞，感到振奋。即日起到明年2月24号，中国园林博物馆1号临展厅将举办“尘外千年，定州静志寺静中院塔基地宫文物展”。展览力求以多种表现形式让文物活起来，通过造型多样的定窑瓷器、种类丰富的佛教珍品、古朴雅致的佛教造像、技艺精湛的地宫壁画等百余件文物精品，为观众揭开北宋兴建的静志寺、静中院两座塔基地宫尘封千年的历史面纱。潘家园第11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交易博览会昨天圆满落幕。本届非遗展会汇集了不少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品，包含料器、漆器、泥人、烙画、紫砂壶、苗绣、传统毛猴等数十种工艺艺术品。昨天西山之巅、永定之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全民文化季活动随着首都图书馆手艺文脉大兴历史文化展的圆满结束正式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在9月到11月的3个月时间里，通过节目录制、中秋游园会、文化展览等多种形式，都视角地展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就像电影情节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剧情反转的。上半时段来聆听到的很多钢琴的小品都是有一些温柔的感觉，下半时段我们进入歌剧啊，一些段落的串烧。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Que plaît ce jour de fête, le cirque est plein du haut en bas. Les spectateurs perdent la tête, les spectateurs s'interpellent à grand fracas. Apostrophe, brisez ta page, poussez jusque à la fureur. Car c'est la fête duToréador, mon garde, Toréador, Toréador. Oui, songe bien, oui, songe en combattant, qu'un œil noir te regarde, et que l'amour t'attend, Toréador, l'amour, l'amour t'attend.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la mamma bandera, col cavaliere, col frararo. Di qualità! 串烧时间，今天的串烧时间上半时段我们聆听的是钢琴的串烧，下半时段所有的音乐的段落都是来自于歌剧当中。刚才听到的无论是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啊，都是他们的独唱的曲目。那现在我们可能会聆听到的是一个二重唱了。其实经常我们会把二重唱单独提炼出来做一个串烧，合唱做一个串烧，然后还会有像刚才的一些咏叹调做一下串烧。那今天这一段串烧都是包括其中的。